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53集，故伎重施。那台上的少年风姿天成，一朝一夕便令敌人溃不成军。虽说年岁不大，其表现的风采也不遑那年纪更长的人。若说有嚣张的本钱，那他的确有。如此一来，高下立见。台下的少女们早已看得呆住，他们平日里都在后宅行事，哪里有机会能看得见这样的场面？也无非就是每年的校验能够一饱眼福了。可是，即便是往年的校验，却是远远不及今年谢锦行所表现出来的精彩。女孩子们大抵都是如沐英雄的，加之谢锦行容貌气度都是斐然不绝，自然又收揽了一批芳心。少年们有嫉妒者，更多的却是惊叹。苏明峰远远地在阁楼上瞅着，笑着摇了摇头。 原来他说的值得庆贺的事是这个，这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呀。 可苏明峰也知道，今日展露的也不过是谢锦行的冰山一角。谢锦行这个人深藏不露，如今这般可是想要对上头那位的动作有所表示。他的神色也渐渐地凝重起来，对于自己这个好友的决定倒也有些看不清了。 那谢家小侯爷果然不凡， 冯安宁的面上也浮现些许的崇拜。 我看这定京城中，或者说整个明旗，年轻一辈中怕是都再无与他并肩者。 沈妙摇了摇头。谢锦行最擅长的到底不是在这里比试，他擅长的是最精武的作战经验。事实上，若非上一世他最终被明旗的皇室给害了，否则以谢家的兵力和谢锦行在军中的威望，也是可以和明旗皇室分个半壁江山的。只是谢家的落败到底还是有些成谜。沈妙心中叹息，上辈子他一门心思帮助傅修仪，可对于谢家的事情却知晓的并不多，如今也是有些不知所措。谢长昭和谢长武被谢锦行的一番话气得几欲吐血。谢锦行的动作看起来轻飘飘的，实则只有他们二人才知道负伤有多重。可是周围的人却全然没有同情谢家兄弟，只因为方才谢长武和谢长昭可是使用了偷袭的卑鄙手段。在校验场上，最重要的便是公平公正。谢家两兄弟的举动不仅让场下观众看清，台上的校验官也是为之不耻。今日过后，他们二人先前积累的好名声便是要烟消云散了。果然好算计。沈妙看着那场上抱胸而立的紫衣少年轻声道。谢锦行今日可是将谢家两兄弟牵着鼻子走，谢家两兄弟才会失了平日的分寸，拼着也要使出下三滥的手段害人。大约现在是清醒过来了，可也晚了。当着众目睽睽之下耍手段，临安侯府嫡庶子之间的区别今日便是一清二楚。谢锦行冲两人懒洋洋道， 胜负已分，还有谁要挑战？ 全场寂静。谢锦行方才对付谢长武和谢长昭的手段众人有目共睹，几乎是一枪料翻两人，而这二人还是佼佼者。一时间众人都没有说话。谢锦行将手中的马枪随意一抛，直道， 既然没有，告辞了。 说罢衣袖浮动间已然毫无人影，自然又是引起惊呼声一片。周王道， 这家伙的武功不弱呀，哼，不过武艺好也没用，是个硬骨头。 裴郎却在心中叹息，这明齐皇室看上去精明，看人的眼光却是短浅。这少年深藏不露，方才在台上的行为必然是有意为之。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是若不是为了立威，那么便是跟皇室有些关联了。他轻轻瞥了一眼周王和靖王，皇室若是对上谢景行此人，只怕日后会十分狼狈，因为那是一头狮子，就像方才的沈庙一样。校验官虽然无奈谢景行这般自行离去，却还是照例宣读了他的衣甲。谢家两兄弟的小厮连忙把他们二人扶了下去，连招呼也羞于打，灰溜溜的乘马车先退场了。之后的几场挑战，因着有了谢景行珠玉在前，其他的看上去都让人觉得十分乏味，哪里还有方才的半分精彩，是以众人都瞧得直打哈欠。沈月和沈清不时地抬眼看一下沈庙，今日沈家这一门除了沈庙外，沈清和沈月都算是被掩盖了。沈清心中因着傅修仪的关系，早已将沈庙恨得咬牙切齿，只觉得是沈庙抢了属于他的东西。至于沈月，却是死死计较着沈庙将自己比下去的事实，心中万分不甘。沈庙对于他们二人的想法浑然未觉，或是知道了也不屑于计较。他吩咐谷雨来身边，轻声嘱咐了他几句话，谷雨闻言神情凛然，很快便悄悄退下了。与此同时，南卷席上的玉亲王也招了招手，一名侍卫随之出现在他身边，躬身倾听了玉亲王的命令，那侍卫便又像影子一般迅速消失在席上。远处的楼阁上，谢锦行终于重新出现在苏明峰身边。苏明峰啪啪啪地拍了几个巴掌，斜眼看他， 怎么今日在定京可是很出风头吗？ 小事。 谢锦行满不在乎道， 你是准备动手收拾两个弟弟了？突然出手可不像你的风格呀。 受人指点。 谢锦行挑了挑眉， 有些事情越早越好，待得太久我也等不及了。 苏明峰皱了皱眉，他觉得谢锦行分明话里有话，可是他却明智的没有多问。即使和这位发小有着多年的友情，但对方有些神秘的背景，他却从来不会多探究。视线突然在下面停留一瞬，他道， 不过你方才救美的那位姑娘好像有些麻烦了。 谢锦行目光一掠，便见那女眷席上有侍卫将一张帖子模样的东西交给了沈家二夫人任婉云，目光却若有若无地瞥过紫衣少女。任婉云拿着帖子有些激动道， 亲王殿下这般实在叫臣妇心中惶恐，吴姐儿还不过来谢谢亲王邀约。 沈庙目光一凝，随即紧紧盯着任婉云，唇角舒耳勾出一抹冷笑，果真又想故技重施吗？沿着沈月和沈清幸灾乐祸的目光，他慵懒地伸了个腰，清澈的眸光中突然带了一点暗芒，他扬起唇，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他的。谢锦行的眼中闪过一丝欣慰， 有好戏看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